区录得较正常为高的臭氧和粒子水平，日间的阳光有利光化烟雾现象，令臭氧和微细悬浮粒子在珠江三角洲区域内迅速形成。较高的臭氧水平亦都会加速二氧化氮的形成，特别在市区的部分地区和路边。国泰航空表示，知道职工盟计划星期一下午在国泰城举行集会活动，公司已经提醒员工，机管局已经获批的禁制令亦都涵盖国泰城范围，又向员工重申，对于任何支持或者参与非法示威、暴力或者是过于激进的行为，都采取零容忍态度。国泰话，国泰城是公司全球营运总部，当中包括支援航班运作至关重要的设施，任何影响安全营运的活动，不单止严重阻碍市民出行，亦都会对顾客和员工安全造成威胁，同时破坏香港经济和香港国际机场的声誉。国泰重申全力支持维护基本法所赋予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国泰是一间营运遍布全球的国际航空公司，必须遵守航班飞往和飞越国家和地区，包括是中国内地的所有适用法规。中美贸易战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在10月1号开始对总值25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由 25% 增加至 30%。 他又说，原本计划分两批在下月初和12月中对其余3000亿进口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现在将会调升至 15%。特朗普在社交专业批评中国较早前针对进口美国商品公布关税措施是有政治动机，又说中国一直占美国便宜。他说美国前几任政府容许中国获取的东西远超公平和平衡贸易的范围，为美国纳税人带来庞大负担，作为现任总统，他不能够容许这个情况继续发生。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鹿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大约33度，而受烟霞影响，港内的能见度下降至3000米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白鹿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台湾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和有烟霞，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下个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同大家跟进翻啲公共运输服务嘅特别安排啦。咁港铁咧因应观塘区嘅公众活动，现时观塘线彩虹站至到调景岭站嘅列车服务系暂停。九龙湾至到蓝田站咧各个车站亦都系暂时关闭噶。黄埔站至到彩虹站嘅列车服务就维持正常。咁而喺巴士服务方面，九巴路线5R 系暂停服务，另外巴士路线14X、15A、22、28B、74A、107、215X、297606同埋608係需要改道行駛。咁喺遊行路線方面咧，咁而家遊行路線係由駿業街嘅遊樂場出發，經駿業街、順業街、偉業街、常怡道、宏照道，直至到靈嘆天地外作為終點。咁警方係會視乎情況喺遊行路線一帶實施封路同埋改道嘅安排。揸車嘅朋友請盡量避免駕駛前往受影響地區。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快線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要跑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收费广场车多。 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另外窝打老道近住太子道西咧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红磡警署同埋浸会落桥位。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八月几多号啊？今日八月24啊。今日呢我是连登阿一， 我是 account 波成， 我哋加埋系连登 account 波成阿一。究竟发生啲咩事呢？ 咁啊，话说我本人呢最近就觉得要奉翻一啲社会嘅责任。即系做唯独嘅人都做得多 ，CD ROM 都做咗好多年啦，系咪先？ 系 成日斋睇唔付出，我觉得唔得啊！ 系冇呢个社会责任啊！ 系啊，我觉得作为一个传媒人应该要有啦，系咪先？系啊，你见我哋几多人关注啊？你喺出面排晒队，你就知道有几多人关注我哋啊？咁样咁，但系咧，我又谂翻啊，即系点样能够开翻个 account 咧？咁因为一路都讲你系要用一啲，譬如 ISP， 冇错啦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提供嘅 mailbox 先得啦。譬如你嗰啲电信商啊，或者你啲学校嗰啲 email 嗰啲先得啦。 即系理论上，我啱啱读书其实可以嘅。 其实你有校友嗰啲都得噶嘛？ 哦， 系啦，咁 搵翻出嚟。 咁跟住最近咧，我终于的起心肝。找回自己的校友的 email account 啦， 是 用得翻啦，同埋要 log in 到 ，OK 系啦，因为平时就系、其实都系啲不公开秘密嘅啦，公开嘅秘密啦，即系你都 系 用翻你个 ID 叫个学校名咁样 类似噶啦，系即系你个 UID 啦， 冇错啦， 咁 SID 啦有啲地方， 但系最紧要就系你记得还记得，你要入得翻个 email， 你先有时候有啲 confirmation email 噶嘛， 哦系， 如果你入唔翻嘅话，你申请到都冇意思， 系， 咁我终于入得翻之后咧，咁我就而家就准申请进行中，但系有个位棘住咗啦，就究竟改一个咩网名好咧？ 系咪可以改完再改噶？ 我听我啲同事讲话系得嘅， 系 系啦， 你同事系咪 唔系 WKB 十三？ 唔系嗰个改唔改都算啦，嗰、那个打开口牌嘅嗰、那个系咪先？另外一个我哋嘅 打开口牌， 你谂下佢咁样复牌，人都知边个啊？ 仲有边个系有啊？阿领系有啦，佢认咗啦， 但系佢冇讲过 account 系咩啦，你唔知有冇用啦。 方子豪咧， 方子豪，嗰日同佢讲开，佢话佢有高登 account， 连登嘅未有，嗱佢准备开， 嗱好啦，呢度我都奉献下先，我都有高登嘅 account 嘅，但我开唔到连登，咁即系高字头嗰个咧，即系系。如果冇記錯係四五年前開嘅， 係 咁嗰陣時咧，佢都仲係有一個叫做佢有兩個嘅註冊方法嘅，一個咧就係啱啱提過嘅 ISP 啦，即係我哋用嗰、那個即係要用一個特定嘅供應商提供嘅電郵啦，即係唔係就咁平時啲 Hotmail 啊、Google 啊嗰啲啦， 又唔得啦， 係啦，咁又係嗰個方法。另外一個咧，佢嗰排好似呢排都冇咗啦，即係呢一兩年內都冇，早幾年前仲有。 每日定時定候開放唔知幾多個出嚟。 係啦，開放唔知頭100個嘅 SMS 搶紅包咁樣。 我記得我係有去報嘅，即係我係好似唔知好似晏晝12點定係下晝5點就撳，我係搶到一個嘅。 咁勁都搶唔到。 我搶到一個嘅，然後用咗一個你知我有兩部電話㗎啦，用咗個鬼 account 嗰個電話咧。 就是申請了那個的 account， 咁然後改了個名字，是動漫人物嚟嘅。我嚟到呢度算啦。 哦， 但係我記得我開咗冇耐都冇再，冇再用啦。我諗我開用咗頭嗰兩三次，因為我唔記得咗我用啲咩密碼啦。咁而且係開始慣咗用手機上網， 係 即係用手機睇啦，同埋開始轉咗會啊， 係 就再少啲用啦。 係 而嗰個網名咧，唔係火影忍者。 哎呀，我仲即刻諗添， 唔係火影忍者，唔係六道仙人。 咁應該係 你知唔知六道仙人係邊個？ 邊個？ 有个好劲嘅网友叫六道仙人噶， 哦， 有机会分享俾你听，好劲噶。但我唔系火影忍者， 咁应该系钢炼啦，四五年前，我估系咁估啦， 估系咁估啦， 啊，唔知啦。咁啊，即系改名嗰、那个，你直接用佢个名字，你冇乜点样修改嘅？ 有修改，有修改，系、哦、即系例如系let's say 可能 譬如叫做哈利波特咁样，可能你就叫做哈利波城咁样啦。 系啦 ，OK， 又啊呢、這个几好，我迟啲见到呢、這个，又或者let's say 可能等我谂个例子先，要避开自己嗰、那个 譬如蜗卷名门啦、 啊，等我谂一个先 你而家谂到咩？突然之间， 欸、 走唔出本身个名嗰、那个 野比大雄宝殿咁样。 哦， 系啦，即系前后加啲嘢， 加啲嘢， 系啦，野比大雄宝殿都几好， 几好呢个名。 系啊，咁你纠结个位系咩咧？ 因为咧，我本身咧有一个我觉得几有文化气息嘅名想用，但系俾人用咗。 系， 大家都有听过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嘛，我由细到大都觉得系下联应该系书中自有靓如玉嘅，咁我觉得呢个几有趣啊！但系个问题系咩啊？有人用咗啦已经。 哦、oh, ，OK， 咁跟住我就，因为我平时如果你玩啲手机 game， 你都要改名啊。我平时用嗰个名咧，唔可以摆起上去，因为一定会俾人认到 嘅。哦、oh, ， 系啊， 嗱，好啦，呢度有另外一个问题啦，嗱，即系改呢个论坛名，唔知点解大家好慎重啦。 系啊， 但系以前僆仔嘅时候玩呢个 MSN 啦，又或者即系啱啱即系为咗呢个嘅节目啦，为咗师兄祠堂咧开咗个淘宝嘅 account 咧，你都要改个名噶嘛，你有淘宝噶嘛， 有啲求其 嘅，系嗰个求其啦。 系啊， 记唔记得 MSN 嗰个名系咩啊？系嗰排你中意啲咩咧，你就改咩噶。嗱，我僆仔，我中即系玩 MSN 应该系中二、中三啦。嗰阵时系最沉迷踢波嘅， 系 咁，所以咧 嗰啲咩西湾可卡斯纳， 冇错，就系西湾可卡斯纳。 好老土啊！我呢啲好老土唔得，蓝田朗拿癫奴嗰啲。喂，题外话呢个咧，我哋识个 你 MSN 改咩？ 个题外话，我哋识个共同朋友，我个中学同学，你个大学同学踢波有个豪字嘅，佢以前个名叫朗拿癫豪，佢咧玩嗰啲店即系 online game 嘅时候玩咧，佢都系用朗拿癫豪，因为 Ronaldinho 其实佢都 H O 啊，所以叫自己做朗拿癫豪。 好啦，你嗰阵时 MSN 系改咩名啊？ 好普通嘅，用翻啊用自己名嘅，但系嗰阵时我再兴多一样系咩咧？譬如你毕业班 系 全班人好似嗰啲。online game 嘅工会咁啊，全部人用同一个字头 哦。 咁然后我哋嗰阵时 咩坚系啊 嗰啲啦，或者有星星交叉圆形嗰啲， 有啲人唔出得街噶嘛。 系啦，我哋嗰阵时咧，我哋系 seven A， 系， 所以我哋前面每个人都要加个 title， 叫七一点甲子园 哦， 然后后面先加自己个名。咁啊，成个 list 嗰个 chat room 啲人全部都系七甲子园边个边个边个边个，因为嗰阵时系觉得身份象征嚟嘅，你 online 见到一扎喺度咧， 系 哇好劲啊，觉得自己系啦。咁、 哦、 但系名都用翻，譬如波胜啊嗰啲咁样样啦， 系， 因为我都系 online game 先特别改名嘅，就算以前论坛嗰啲乡土咩二千分嗰啲咧，我全部都系用嗰啲数目字加英文求其一个名嘅啫， 系， 全部都系类近嗰啲冇意思嘅嗰啲系， 系。 咁系唯独是 online game 咧，改过几个，我觉得最经典嘅。第一个叫我系靓仔，同埋一个叫杀手阿一，我真系用过，因为嗰阵时电影上过嗰啲个海报咧，我呢两个用得比较多嘅啫。我系靓仔，杀手阿一，我系一，唔系我系靓，我系阿一， 我系马德钟， 我系蔡少芬， 我系马德钟，我系蔡少芬， 我系靓仔嗰期，因为啱啱开始学仓颉，你打个我字，唔知点解佢之后 suggest 个字就系字，跟住总之佢 suggest 有个靓字啫， 系 嗰啲嚟嘅。好容易打，所以嗰时就用呢个名啦、 嗯。 但系翻翻而家论坛咧，而家我觉得系一个身份嘅象征。你个名字改得好啲同差啲咧，我觉得好大分别。 你个公信力喺度啊！ 同埋有阵时咧，你知而家啲媒体都好中意攞讨论区啲人名啲回复讲嗰啲咩？如果你俾人 call 到你个名，你首先你个名字要出色啊，我觉得系咪先？所以你个名唔可以太渣。咁我嗰日即系同子豪又倾开，佢都 suggest 咗几个，你抛咗个 出唔出得街嘅？ 出得嘅。佢话：喂，你不如试下呢个啊，叫滑雪公主。 大家咧从呢个食字嗰个出发。我之前有个 friend 咧，佢又系食字嘅。咁我就不能再叫做成个原文直述啦，都有啲尴尬嘅。佢就一个器官，然后加车厘龟咯。系啦，咁大家 get 到啦，系啦， 呢啲系 即系佢嘅眼睛咁样，系啦，或者佢嘅头脑，即系加前加后你自己谂啦， 系啦， 佢加喺前面噶嘛， 系啊，通常都会系呢啲咁样咯。是前前后后加或者中间改了个字咁样，但我到而家谂咗好耐，我都冇一个我觉得自己好满意嘅名字。 嗱，不如咁啦， 我停咗喺度。 不如咁啦， 开个 post 俾大家， 开个 post， 大家建议 系 波城啊， 系 喺呢个嘅讨论区嗰度啊，连字头嘅呢个讨论区嗰度， 系 究竟改啲咩名字好呢？ 系我有谂过咧，直接 你又或者你俾三个大家投票。 哇，我谂要想 你完全冇谂法， 冇乜概念啊！我有啲， okay. 但我都唔系好满意而家。有少少嘅，我照摆上去咯，大家可以再提议多啲咯。 系， 我谂我最简单啲嘅，好似酷狐四版主佢个名 字，哦， 七十六勇咁样，最直接嘅呢啲。但系，唉，我仲未谂到，我试下将我谂到嗰啲摆出嚟，大家都可以投下。 YKS 零零咁样咯， 同 WKB 同 WKB 一三。 如果你听到呢度，你唔明咩叫 WKB 咧？ 嗯， 我建议你。找回我们公司的同事、究竟哪个的英文名的 initial 啊，即是他们的英文名的字头 是 WKB， 你就会 而他又很喜欢13号呢， 是啦，那些是什么什么 奔奔奔13啊那些啦，那大家自己找一下啦， 不讲哪个啦， 不讲哪个啦，是啊，那就是啦， 那你就会知道啦， 那你就知道哪个是 WKB13 AKB48 那些是不是唔系奶木板嗰啲，系啦， 奶木板系小白。 我记得佢个名都俾人改做连登 account 名噶， 系咩？ 方伯告密， 哦，拆字咁嘅样， 系啊。 愿世间都珍惜，信和爱，能相爱。奉上一生光阴去竞赛，谁亦不必争议，不需对峙。明日纵使跌低，宁愿抗争到底。愿世间都摆低对骂战和偏见。愿你听取心声与意见，明日不需枪炮，只需对话。蒙着眼的那位，难被战火的洗礼。问世上还有几多人苏醒一个灵？愿我们能有理想，惜纷争再放下怒愤，没法能忘记这天绚丽白色哀伤的日期，万世静等你。话我知苍天想思念你，求真理。话我知应该怎爱到你，沉默不可解决青春岁月，承诺太早说穿，随便穿更加仓促。问世上还有几多能有理想，惜纷争再放下怒愤，没法能忘记这天绚丽白色 你的后援会 之 地道星期六影院 之 傻猪230少年波胜与白宝一 之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呢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白宝一，白宝一，呢、这个礼拜咧，我又有嘢要你帮手啦。 又点啊，少年波胜？ 咁嘅，早排咧，我同口切言琼子出街啊。咁嗰次咧，我拖住佢啦。虽然我唔明点解要咁样发生咯剧情，但系总之我拖住佢，佢突然之 间系咪十指紧扣啊？ 唔系啊。 正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好核突啊个画面。 我唔想諗啊。总之我捉住。 有一对广播道嘅恋人继淑梅姐同新哥之后。另一对广播道恋人。 都仲有㗎唔係咩 唔讲啦。 咁啊我明明拖住咗佢佢喺条街度突然之间扑亲喎。都唔紧要啦。佢掹埋我落地一齐碌啊！我企都企唔稳啊！我觉得自己好羞家。你话有冇法宝去帮我？起码行路企嘅时候都企得稳啲啊！ 如果有十个口切言琼子一齐跌亲嘅话，就会香港六沉噶啦！ 系啊， 日本以外全部沉没， 唔使去到啲水嗰啲咩海水上升咧，香港都会浸咗噶啦！ 尼克特制。好多级， 所以我先唔同佢游水咋嘛， 深水炸弹， 崩啊！咁点啫？我要攞翻男人嘅尊严啊！冇法宝帮我啊！ 哒哒哒哒哒哒，维持稳定，叉鸡饭， 叉鸡饭咧听落都几好味，但系点解个法宝名咁长嘅？有冇得短啲啊？ 有啊，除咗可以叫佢做维持稳定。叉鸡饭之外，你可以叫佢做维稳叉鸡饭。当你食完呢个叉鸡饭之后，就可以维持你身体嘅稳定，就好似人哋嗰啲 stabilizer 一样。你试下， 几好味喎、啊！咁但系点样可以试到呢？ 当你食咗呢个维稳叉鸡饭之后，你嘅身体就会保持稳定。半小时行一啲斜路完全唔觉得斜而且唔会跌亲喺条街嗰度唔信你而家试下行下呢条联合道啊 哦等我试下行先好斜啊平时我行都唔系好企得稳啊我行下先哇八宝一我行完呢条路之后呢好轻松喎平时呢喘晒气而家好似落车咁舒服啊。 冇错维稳叉鸡饭可以令到你行斜路好似行平路一样。除此之外呢、這个维稳叉鸡饭仲有另外一个用途㗎。 係咩呢 就係、是、点俾人撞都唔会撞得跌你。唔信你试下你睇下上水嗰度有好多人啊你试下冲入去。 真係要冲。好驚喎、 哦！你试下食咗呢个叉鸡饭唔会有事噶。 好啦，我试下先。我、哦、嘿，哎呀，哎呀，哎呀，哦，哎呀，哦， 点啊，少年波胜系咪完全冇俾人撞跌呢 系就系冇俾人撞跌，但系你睇我只脚俾嗰啲夹啊、奶粉啊，又车又撞又碌又剩，损晒啊！不过呢、这个维稳叉鸡饭又真系几犀利。如果平时嘅我咧，应该行咗几步就冧低，都几犀利。咁如果我食一个维稳叉鸡饭可以维持30分钟，我食两个系咪可以维持60分钟咧？ 错啊，少年波胜！如果你食两个维稳叉鸡饭嘅话，系有 double effect 噶，即系你行一啲多人嘅斜路。唔单止好似行平路一样而且唔会俾人撞跌 㗎。真係咁神奇等我即刻食先。 但係少年波胜啊 你边度搵一条又多人又斜嘅斜路啊？你知㗎啦，而家礼拜六日啲香港人已经唔再做行山呢个运动㗎啦，转咗去行维园㗎喇喎。 欸白宝一，我话知边度有啊，我话今日返工啊呢条路呢都好多人啊，仲要有车添。 听讲有10,000人啊。 係啊，好多啊，所以我估呢应该用得着嘅。 少年波城，你真係要行过去？ 梗係啦，好鍾意返工㗎，同好多香港人一样都一定要，呢个係我哋香港人嘅美德嚟㗎。 咁你加油啦波城。 好啦八宝一，咁我出发啦。我嘿。完全行唔到啊！点解咁嘅？棘住咗啊！ 少年波城，冇计啦！咁多人企咗喺呢条广播嘅道路上面，你行唔到入去噶啦！你小心啊！ 八宝一，我要翻工啊！我爱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2:30，而家有陈宇谦去到新闻。有市民发起观塘游行，队头喺下午2:00抵达终点九龙湾灵滩天地。游行人士下午1:30之后出发，他哋沿途高叫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同埋香港人加油等口号。游行由观塘骏业街游乐场出发，至到九龙湾灵滩天地外。主题是不满政府多功能智能灯柱项目和坚持反修例五大诉求。因应观塘区有公众活动，港铁观塘线彩虹站至调景岭站列车服务暂停，九龙湾至蓝田站车站暂时关闭。在观塘地铁站的铁闸只能落到一半，有市民留在站内不肯离开。在铁闸外有一批市民不满，其后一批警员到场协助关闸。部分警员手持圆盾、头盔、警棍，现场有人大叫黑社会、黑警，并向警员射激光。较早前有市民铁闸外高叫港铁可耻，质问站长若果发生紧急事故怎样处理。港铁站长要求现场人士不要阻碍关闸，否则违反地铁附例，又叫市民不要为难他们，又说不知几时重新开闸。港铁职员就多次以扬声器宣读暂停服务的声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邀请不同界别人士到礼宾府，就如何构建对话平台进行首次会面。获邀的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张炳良在会面之后表示，特首既然已经指出逃犯修例修订已经寿终正寝，应该考虑宣布正式撤回。当局亦要积极回应较多市民认同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诉求，但关键是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调查的公平公正性以及委员会组成要有公信力。张炳良说，会上有提到抗争者如何评价政府，他不会低估推动对话的难度，因为任何沟通都要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同样参与会面的民主思路前成员麦家俊形容与会者都有实质建议，觉得不是吹水会。他认同当局要寻求真正方案解决五大诉求，尤其是独立调查委员会。热带气旋白鹿吹向台湾南部，中央社报道，上午11:00，白鹿的暴风圈已经笼罩台湾东部、东南部和南部陆地，彰化和南投以南、花东地区风势和雨势逐渐增强。根据当地气象部门，上午11:00，白鹿中心位于台东以南大约110公里，以每小时28公里向西北偏西移动。由于白鹿行进路线略为南移，预计大约在中午过后抵达。台风中心在恒春半岛登陆机率最高，当局已经发布16縣市大雨或豪雨特报，台东縣和花莲縣山区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而花莲多处降雨超过100毫米，富里累积雨量最多已经超过200毫米，兰屿出现最大阵风达12级。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同埋有烟霞；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观塘那边的交通先啦。咁啊，因为这个公众活动的关系啊，咁啊，观塘区部分道路咧就系受影响有封闭同埋挤塞嘅，包括伟业街介乎开源道至到丽业街、长业街北行线近住海滨道。其实应该是长业街啊，北行线近住海滨道咧，而家只准直行去呢一个长业街嘅。而观塘绕道西行通往宏照道的支路咧，就亦都系受影响。牛头角道天桥上怡道方向近住牛头角上村，而家都系有封路改道措施。观塘道西行旺角方向嘅车辆不能左转丽业街。雅丽道南行车辆不能直去丽业街嘅，咁啊，各位尽量就避免经过呢啲道路啦。亦都系因应公众活动嘅关系啊，咁啊，观塘呢一个港铁啊，观塘线彩虹站至调景岭站之间嘅列车服务暂停，九龙湾至到蓝田站之间嘅各车站咧，亦都系暂时关闭嘅。黄埔站至彩虹站就维持正常服务，多条巴士线咧就受到影响嘅，九巴五 R 就要暂停服务啦。小巴线二二 A、六十八、九十 A、九十 B 暂停服务，另外仲有巴士线十四 X、十五 A、二十二、廿八 B、七十四 A、一零七、二一五 X、二九七、六零六、六零八、六四一都要改道行驶噶。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咁啊，新界区有啲意外事故。新田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回旋处嗰度咧有意外，一二线受阻，龙尾去到文天祥纪念公园。屯门公路出九龙之前新墟段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噶。咁啊，大家经过都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塞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龙尾学园街。补充翻咧，仲有这个太子道西咧，因为多车影响埋窝打路道来往方向都系挤塞嘅。沙田方向塞到维里道，去公主道方向塞到去希福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制作《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工作坊第四堂啊，上堂啦！ 今堂有二台靓声 DJ 示范。 我是李海莹，思芬哥哥教了我用了不同的语调和语气，我真的好开心啊， 真的好不得了啊！想听他们精彩的表演，就要留意住逢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的《玩玩星期天》啦。 你冇听谭校长同汪阿姐话去参加政府的大肠癌筛查计划先？ 有啊。56至75岁嘅香港居民，依家可以获政府资助免费做筛查，有需要嘅话，仲会照大肠同切除息肉，有得预防，咁就放心晒啦。上 www.colonscreen.gov.hk 了解多啲，或者打35656288揾专人问下啦。 Katrina。作为一位化妆师，你觉得阿一最需要执边度呢？ 应该是个粉底要擦翻，因为皮肤都会有少少暗疮印啊，咁样可能个粉底要厚翻少少就会遮到啦。 Hello， 我是 Katrina， 一个化妆师。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妹。 今集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呢一位嘉宾咧，就是我哋喺茫茫大海之中咧，我哋搜寻佢翻嚟嘅。 系啊， 系啊，呢个你有份， 有份有份，我联络佢嘅。 系啊，你搞过啊？ 其实都系见到靓女就问佢有冇兴趣做访问嘅，都冇睇咁多噶啦，睇咗个 icon 啊，几靓、啊， 再睇埋啲相啊，都几靓、啊，跟住就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啦。 系啦、啊，就算唔得嘅话，起码都叫倾咗偈啊。 系啊，早排有一个即系一次过揾咗好多嘅，咁但系咧今日呢位嘉宾咧佢最先 系，哎呀，我哋有缘啊。 系啦、啊，咁佢系一位化妆师，系叫 Katrina， 你好啊。 Hello， 对于无端端啊。收到有一个 message 嚟，但系啲人唔系问你想 book 你化妆而约你访问，你有咩感觉呢？ 都间唔中会有啲咁嘅 message 嘅，跟住我就揿入去睇下系乜嘢嚟咁样，就见到有都有好多靓女嘅。 有冇谂过系嗰啲 content 翻嗰啲假 account 你知呢排好多噶啦， 系啊， 见到有你哋两个嘅样，应该就信得过嘅。 我哋嗰个咁嘅 嘢，我知你揿入去，即系我 inbox 你，我哋系用我哋 后援会嘅 IG 啦。你第一刻揿入去，你系留意啲咩嘅咧？ 留意啊，留意到你哋个样咯。 有咩感觉啊？真心真心讲，有咩感觉咧？见我 见你哋有拍下片咁样，系 post 喺 IG。 有冇谂过系嗰啲诈骗啊嗰啲嘢咧？ 咁又冇嘅，我平时都有听下你哋嘅节目咁样嘅。 哦，系啊，一仙啊，好出名， 出名啲， 好出名啊，好多人识你噶。 人哋一嚟到即刻问你系咪波成啊？ 唔系，通常都认得你，再加埋之前你上报更加出名啊，大哥。咁啊，据说你以前都有即系上过下嚟广播道呢度噶， 系。 系啦，之前过嚟系有拍我哋电台嘅 Y2K 啊， 系一集咁样样咯， 哦， 吓，就系行一个 fashion show 咁样， 哦，咁但系嗰次又系点样会有一个机会做到呢、這个？ 因为我以前读 Hong Kong DI 嘅， 系， 咁嗰阵时就咁啱，即系见到啲阿 Sir Miss send 啲資料出嚟就話想揾化妝師，其實我本身係想 apply 係化妝師嘅，咁但係就敷咗喎，咁就見到另外佢又想揾 model 喺嗰一集裡面出現喎，咁樣，咁我就見佢人工又高少少喎，咁就試下啦咁樣， 轉行啊，係啊，仲高過化妝師， 但係好玩咩？你覺得？ 係啊， 我覺得好玩嘅，因為一大班女仔咁樣樣傾下偈一日咁樣， 有冇試過呢個經驗呢？ 可能以前。前有啲 final year project 咁樣，即可能 city 啊，或者係係咯，好似 DI 都會有啲讀電影嘅人嘅，咁都有幫佢哋拍下咁樣樣嘅。 嚇、啊嗯，可能嗰啲導演啊嗰啲同我哋啲人見到啊個樣幾靚喎，唔理啦，就揾佢啦咁樣。 先係咪？ 所以我下一個目標係做導演。 導演，你都幾，你個樣都似啊。 或者做監製。 印象 嗱，咁我哋今日咧嘉宾咧就系一位化妆师，佢叫 Katrina 啦。咁而听众都系，如果咧听到呢一度咧对 Katrina 即系有几靓女有兴趣，可以自己上网 search Katrina CCM 系 啦，佢嘅 IG 咧你就可以上去睇到啦。咁样，咁我哋先嚟咧第一部分咧就叫做第一印象嘅。 系 咁啊，呢一个第一印象咧就同你嘅呢一个嘅身份咧都系有关系， 系同你嘅职业有关嘅。 系啦，俾你估下最近我同阿一边一个。试过买化妆品俾另一半咧？ 嗯， 你有冇试过收化妆品、 有嘅， 另一半买嘅， 系嘅， 系得唔得嘅咧？ 咁稳阵嘅都系啲 kit set 咁样， 哦， 系啦，大牌子嘅，咁稳阵嘅呢啲， 系，即系佢只要稍微有留意你平时用边啲牌子，佢买翻嗰啲 set 都 OK 嘅， 就 OK 嘅， 啊， 买到好似买到好似帮屋企买洗洁精咁样， 睇翻屋企用开边只咯， 几次得噶， 系 啦，你估下我同波盛边个试过系送化妆品俾女孩子？ 系啊， 如果系。 望個樣嘅，覺得係波性嘅，因為見到佢有襯下色咁樣樣，係好有 contrast 嘅佢。 哦，即係嗰啲帽啊，同埋件衫咁樣。 但係多數 你個帽唔襯你件衫，你件衫唔襯你條褲，你條褲又撞翻你頂帽， 咁咪 contrast 咯， 反聲啊！ 系啦，咁啊，阿一咧，你又觉得佢？ 但系多数呢啲 case 好似唔似嘅，先系会买嗰一个咯。 好啦，又用呢个逆向思维， 好嘢 。平时你做决定系咪都系会，或者去推断一样嘢系咪都会用呢种逻辑咧？ 会谂好耐咯，系会谂好耐。 即系男朋友系明明冇出轨，但呢个时候要逆向思维。 通常越唔似就越 会啦， 系啦。通常越主动报道咧，肯定系有啲嘢嗰啲咧。 咁好大 镬，系好大件事啊！因为佢成日报道啊嘛。 咁你最尾拣边个啦？ 嗯， 系啊，相信 试下波城啊！ 好，试下我， 试下佢。 好，真正嘅答案，你应该相信自己嘅逆向思维。 是我的， 是啊，一有的， 是我是早两三个月买了 M 字头那个，即是三个英文字母那个呢， 护肤品定化妆？ 化妆品嚟嘅， 化妆品啊， 因为佢 crossover 阿拉丁啊，咁我女朋友好中意阿拉丁，咁其实我系唔识嘅，咁我行过去，你哋有啲咩产品啊？ 系， 跟住之后话，有唇膏啊，有唇彩啊，有唔知眼影笔啊，有好多嘢啦。 你买咗边样咧？ 你系咪样样都买咗？ 我去嘅时候已经迟咗噶啦，如果唔系我应该系样样，如果唔系我应该系样样买一样，但系我迟咗去，我迟咗一日去，咁所以我就纯粹睇上面嗰支笔或者嗰、那个镜盒个 logo 靓，咁我就买嗰、那个，咁、结果买咗翻去佢话系唔啱佢嘅肤色用嘅，即系佢偏黑，咁所以佢话 有粉底啊，系咪？ 类似个我都唔知咩遮瑕定粉底，我都唔识分啦。 咁佢点样话你咧？ 佢话开心嘅，不过真系用唔到咯。我话你借啲耳，你都搽两撇喺块面度，当系用过下咁样。 你下次应该买啲稳阵啲嘅嘢。 点样维持 稳阵咧？ 即系例如啱啱你讲可能系粉底啊，一啲系肤色上嘅咧，佢要好大范围去搽噶嘛。咁所以如果真系唔啱色，就会出事噶咯。系啦。咁譬如可能你话眼线啊，或者眼影啊，或者唇膏呢啲，就算佢唔中意嗰个色，但系都可以搽下。即系可能间唔中都用下咁样啊嘛， 系咯，我嘅喺屋企冇人嘅时候搽都好啊。 我嘅逻辑系咩咧？系粉底淋埋块镜，起码块即系因为佢成个盒系有块镜啊嘛，咁起码块镜用得着啦。 好靓，你觉得？ 系啦，即系个 logo 起码有阿拉丁个 logo 喺个盒嗰度啊。但系个支笔系冇噶嘛，咁我就买咗个盒啦。 佢唔舍得用啊嘛，咁靓，系同埋如果放翻出去好啲啊嘛，用过你好难放翻出去啊。但系有冇试过咧，即系帮一啲叫男仔化妆，即系发现佢 有 好靓仔， 好靓仔啊， 系 化完之后你个 化之前已经好靓仔咧， 好多都好靓仔噶、啊， 有冇忍唔住会望到？ 你对于靓仔嘅定义系边一 type？ 系啦， 我哋先了解 啊。靓仔嘅定义，我自己中意大叔嘅。 哦，咁啊一定咪可以有啲近大叔嗰啲 feel 咯， 唔系大叔就靓仔嘅。 我中意孔流嗰啲，嗰、 哦、 啲大叔嗰 啲都叫大叔。 佢系七孔流血啫，佢只系 嗰啲都叫大叔啊。 嗰啲同我哋想象中嘅大叔有啲唔同啊，系，但系嗰种即系成熟啲嘅中年男士， 系 咁，但系都有试过帮呢类男士化妆嘅， 有嘅，即系可能小鲜肉都会有嘅，因为始终有时可能。fashion 嘅 shooting 就會好多外國嘅 model 啦，咁嗰啲嘢就會覺得哇好年輕啊咁樣，真係好年輕嘅佢哋，都好靚仔嘅。 係，但你又中意中年嗰啲？ 係，但我係比較中意中年嘅大叔。 有冇特登化慢啲，然後望佢耐啲咧？可以。 多數你化嘅時候係好近嘅，所以你就係可能好 focus 到一 part， 你就唔可以宏觀咁睇，咁就要化完之後等佢影嘅時候，你就喺隔離默默地望住。 哦，所以化嘅時候唔會突然之間覺得好近距離有種心跳感覺嗰啲就冇嘅。 係，就冇嘅。 哦， 我忽然想起化妆的时候有个问题的，其实你想不想化妆那个跟你聊天的？ 想不想？ 即这个 好问题。 这个一个好问题。 看看做什么 step 的。例如有时你说你可能都要很早起身去帮他化妆，但调反转给你化那个其实都很早起身。 是。 究竟你那一刻是想算了大家不要讲话，你嗱嗱声化完就算了，还是想有沟通的呢？ 其实我会 我本身個人好鍾意講嘢嘅，所以我會希望佢可以同我傾下偈嘅。咁但係當然去到一啲位，可能譬如你擦嘴呀，或者有啲要好認真好仔細嘅位，你就當然唔希望佢出聲啦，係啦。因為佢會佢一喐嘅時候就會影響到你化個效果。 邊啲位置我哋係要即係叫 收聲啲， 收聲 要收聲嘅位 置，要留意一下。 係啦， 個嘴咯，嘴一定要咯。或者可能有時畫眉嘅時候，有時啲人講嘢就會好多表情咧，跟住條眉就會喐嚟喐去，你就畫唔到 balance。係， 哦，呢啲要知道啊。 你可以講嘢，但係條眉唔可以喐。 你識覆語咯，或者咁啊，成個塊面都唔會喐咯，咁樣。 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我哋咧就有一个女神大揭秘嘅，咁啊想咧 Katrina 咧可以分享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系啦，咁你今日会有一个点样样嘅秘密同我同阿一分享咧？ 我会好中意留意人哋个 pat pat 靓唔靓咯，特别系男仔， 哦， 系啦， 哦。是不是大叔的屁股是会特别吸引 的， 结实一点，有些历练的。是哪一种你喜欢呢？哪 一种啊？我会喜欢翘一点的。是啦，即是我会觉得那个人哇还漂亮过个女仔的，这样那个屁股有时会留意到一些人。 哦， 我忽然好想企起身俾你， 你 我哋两个一齐企起身， 你 系啦， 好，稳停下先，稳停下先。 但我着呢啲裤咧，好难睇噶。 冇着数啊！你着呢啲裤， 我系呢个牛仔短裤， 系啦， 牛仔短 褲，我系呢啲叫咩布裤啫， 布裤 好难睇，但系其实我 pat pat 好大。 pat pat 大同 pat pat 翘 系两 条两件事啊，系啦，品评下先 ，Katrina， 以你个人嘅喜好嚟讲， 个人喜好嚟讲， 先讲下一嗰个，你觉得点咧？形容佢嗰、那个， 佢条裤比较松，我其实 系 个 shape 又唔会， 你除咗边嗰条， 除咗边嗰条， 冇够笑嘅，够笑，冇啊，吓亲人啊， 好笑，好笑， 系啦，即系因为嗰条裤太松啦， 嗯， 咁所以就唔系好显到个型， 系 ，OK， 系。 但佢话佢自己个 pat pat 算系大嘅咁样，你望落去咧，你自己个即系你觉得佢 好尴尬，原来咁样俾人睇， 佢要系咁系咁夹嗰个 pat pat 俾人睇， 系咪咧？即系以你睇 系啦， 系一个正常嘅正常嘅屁股嚟 ，OK 系，好粗好烂 咧， 系啦， 唔系啊，有啲真系好扁噶， 系， 我觉得你哋两个都系正常嘅屁股，即系唔会话特别好。 好翘，好有线 条，但系咪即系肌肉型嗰种嘅屁股咧？ 但系其实我觉得呢个系同本身佢嘅骨架嘅结构系，系有影响咯。即系可能我有啲朋友系 mix 嘅，或者系鬼妹嘅，佢哋真系个 pat pat 系会翘啲，系因为佢个骨本身个结构就系令到佢 pat pat 会翘啲咯。 哦， 我想问一问阿屁股教授，我想知道有冇话 Professor pat pat？ 我想知道有冇话？哪类型的人的骨架即是要整体要大一点才会翘一点，还是要瘦削一点？ 你真的当他教授这样问，大佬你说到骨了，他喜欢看而已，他有经验 的嘛，他 喜欢看而已，没 摸过 啊，是的，鬼知道而已，但是答不答到啊，这个 可不可以问多一次， 即骨是不是骨架越大的人的屁屁就越大 呢？都不一定的，有些人可能是整个shape 很漂亮，或者他很瘦的骨很幼，但他的屁屁都可以很翘的。 哦，咁但系以你嘅观察啦，真系你中意嗰类型，头先讲比较翘啲嘅 pat pat， 即系香港嘅男士嚟讲，你喺街度见到十个有几多个有咧？ 十个有几多个？ 系即系个比例大概嘅。 间唔中会睇到下，见到系有嘅。 系 系，但系当佢可能如果系好翘嘅话，你就会谂，究竟佢系咪中意女仔嘅咧？咁 哦， 因为可能 个行路姿势会唔同。 唔系姿势嘅问题，即系你会觉得可能佢对自己好有要求， 系 想自己靓啲嘅，多数系咯。 哦， 好少听男仔要练 pat pat， 通常练二头肌啊， 系 或者练胸肌啊， 胸肌同手臂咯， 系咯。 哦，咁女仔咧，你会唔会睇女仔？ 都会噶，系 女仔嘅又如何咧？ 女仔嘅又如何？ 系 女仔嘅多数我见好多都可以后天练翻嚟嘅， 系 咁，但系当然佢系咯。先天嚟讲，条腰都唔可以太长先会练得到。 哦，條腰可以睇哦， 個 shape 會靚啲咯， 係， 即係隻腳望落去會長好多嘅，因為 係， 但係有冇話邊類型嘅打扮係容易令到個 pat pat 係即係叫做顯現到出嚟？ 顯現啲嚇，咁、啊、一定係好貼身嘅褲啦， 啲牛仔褲 你平時應該都 係 留意開㗎，係 啦，你唔好扮嘢喎， 我睇落啲喎，睇腿 嘅，我哋睇腿，可以我睇腰嘅，我係睇 上啲嘅， 係啦，我睇上少少，佢睇落少少， 一係就再上啲， 好耐冇睇咁上啦， 睇樣 個線條咯，我覺得係成個咁樣，咁咧你譬如你會留意人哋咁樣啦，會唔會令到你自己都會對自己嘅線條等等有要求咧？ 盡量遮住咯。唔好咁明顯咯， 即係睇人，但唔中意俾人睇， 因為自己冇咁靚啊嘛個 shape， 有冇試過想追求一下咧？ 想追求啊？有試過練，專登去練嘅，咁、但係始終我覺得有時係有一個限度喺度咯，即係對比起嗰啲可能先天條腰已經係即係個比例好好啊，可能條腰比較短啲啊，跟住佢嘅骨個 pat pat 又翹啲啊嘅人嘅話就。系咯，多数都追唔到，所以就尽量遮住。 咁放弃咗啦，已经 放弃咗。 咁如果拣另一半嘅时候咧，你会唔会 撒一撒咧？ 会唔会加分咧？ 我男朋友 pat pat 都几翘嘅。 多谢 professor pat pat 同佢嘅助教。 系啊，令到我哋今日了解咗大概男女之间嗰一个 pat pat 嗰个程度 全部嘅关 系。系啊，嗰个社会状况系点样啦？ 龙爪手， 咁跟住咧，我哋呢一个咧系一个心理测验嚟嘅，俾 Katrina 你咧，从呢一个心理测验能唔能够睇得出你可能潜藏喺里边、不为人知嘅一面咧，系啦，咁啊透过喺梦境里边咧测出嚟嘅个情况就系咁啦。嗱，你夜晚瞓觉嘅时候，咁你发咗个梦啦，喺梦里边咧有一个人咧系咁同你咧。即系说教，系咁同你讲道理咁啦。你嘅直觉会觉得究竟系边一个人做呢件事同你讲咧？ 边一个人啦？ 系有选择嘅，有五个选择 A、B、C、D、E。A 系你爸爸 ，B 系你自己 ，C 系你妈妈 ，D 系你爷爷，同埋 E 系你一个嫲嫲。你觉得 A、B、C、D、E？你即时的直觉会觉得你发梦哪一个会跟你在讲道理的说教啊教你做人啊这样。 应该是妈妈咯。 妈妈的你觉得是。 嗯、 是不是因为生活当中平时都是他多一点呢 是。 是、反而爸爸就比较少出声一点。 比较少一 点。OK、我的直觉都是阿妈的。因为我跟阿妈比较倾到计。 是。 你呢 我有我阿妈的。 是。 如果照计的话。 是。 是。 因为 平时都阿妈 是教训我多一点的。 O K， 咁呢，我估呢個都同你生活上嘅嗰、那個，即係現實世界入邊係邊個係都有一個直接嘅關係嘅。 係、啦，咁啊，究竟啊呢五一樣呢五樣嘢嘅選擇反映啲咩咧？我哋聽一首歌之後翻嚟咧就會揭曉噶啦。 批斗，混像车里发生异兽，常斩到变乌鸠，有血有性却非战过，还看定那只狗，或者会回头又妖怪在背后。 一则特别嘅天气报告同大家讲翻先，香港天文台喺下昼嘅2: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呼吸系统较为敏感，同埋喺户外逗留嘅市民请特别留意啦。受到热带气旋白鹿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日天气嘅质素健康，今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可达至严重嘅水平。 一般那对手，自己要顽强。 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下午三点，强烈热带风暴白鹿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650公里，即北纬22.3度，东经120.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进入台湾海峡。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白鹿在日间同香港保持超过400公里的距离。本港风力不会普遍增强，日间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受白鹿的下沉气流影响，本港今日的天气酷热，并有烟霞，高温天气可能在今日稍后触发骤雨和局部地区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和有烟霞，今晚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西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咧喺观塘区公众游行嘅封路情况啦。咁而家伟业街介乎开源道至丽业街一段，牛头角道天桥去常怡道近住牛头角上村，以及系由观塘绕道西行通往宏照道嘅支路咧，都系暂时封闭。咁另外长业街北行嘅车辆近住海滨道咧，只能够直行前往长业街。观塘道西行嘅车辆咧，唔能够左转去丽业街。另外雅丽道南行嘅车辆咧，就唔能够直行去丽业街嘅。揸车嘅朋友咧，请尽量避免驾驶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咁而港铁方面咧，因应观塘区嘅公众活动，现时观塘线彩虹站至到调景岭站之间嘅列车服务继续暂停，九龙湾至蓝田站嘅各个车站咧，亦都系暂时关闭。而黄埔站至彩虹站之间嘅列车服务就维持正常。九巴路线5R继续系暂停服务，而小巴路线22A、68、90A 同埋90B 亦都系暂停服务。另外多条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意外方面，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田交汇处嘅意外仲未清理好，第一二线受阻，龙尾文天祥纪念公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咁反方向咧，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因为曾经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喺时代广场。 九龙入口方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龙排到城市花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东山台。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卫理苑。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窝打路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咁而家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车龙唔能够转上去伟业街天桥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喺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雇主同外佣应该建立良好长远嘅关系，只要大家尊重对方，各自做好本分，就可以融合相处。雇主应该准时出粮，俾足人工，约满后提供机票往返早假。不要扣起外佣的护照，亦要确保外佣每周休息一天，并享有法定假期、年假和保险保障。雇主做好本分，外佣工作用心。劳工处热线2717-1771。 Katrina， 你作为一位化妆师，你觉得波城最需要执的地方是哪里呢？ 嘴咯，因为个嘴比较干啲，系啦，咁就可能要擦多啲润唇膏，滋润翻比较 dry。 Hello， 我是 Katrina， 一个化妆师，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妹。 我是你的后援妹的嘉宾是一位化妆师，她叫 Katrina， 你好。 Hello。 是啦，我们刚刚谈了半个钟头啦。新闻之前呢，我们就开了一个心理测验的，就看看可不可以梦境之中测出你不为人知的一面。那个题目就是啦，若然你夜晚睡觉的时候发了一个梦，在梦里面有个人一路是这样跟你讲道理，你的直觉会觉得那个人是哪个呢？那有五个选择的， A 是你阿爸， B 是你自己， C 是你妈咪， D 是你阿爷，同埋 E 是你阿嫲的。那我和 Katrina 呢都是揀了妈妈 C 的。那一你就是揀 阿嫲。 阿嫲。 但是呢，我在现实即发梦的现实的发梦，发梦的现实是啦，总之是真的发梦是试过是我太太婆嘅，即系我阿嫲嘅阿妈，但我系未见过 佢嘅， 即系我出世之前佢已经走咗， 但系佢就话俾你听，我系你太婆， 唔系我觉得佢系咯， 我都试过喎，系婆婆咯，但系佢已经离开咗噶啦， 你系由细到大都未见过， 见过嘅，但系好细细个嘅时候就离开咗噶啦，系啦，但系就发梦嘅时候有同佢倾偈咁样， 系啊， 你仲要系突然间系喺一喺我以前旧屋， 系我试过， 突然间佢系唔知。是哪个位置你 feel 到他会走出来的那种。 啊是啊，我试过。另外一个就试过我太公咯。但我太公就在我即廿岁左右才走的。所以那个 有见过的。 有见过的。但他是早几年发梦见过，就是在旧屋那里是又见回他。跟住然后他是讲得回你现在发生过什么事。即是他知道啊，你现在出来做事啊。是哇，那下其实是。 我瞓醒係有啲 surprise 嘅，嗰下 係啊，我有試過喊添嘅，即係瞓到係。 好啦，咁我哋就講下究竟啊啲選擇係代表啲乜嘢啦。 心理龍爪手開股時間， 今日揀咗 A 爸爸嘅朋友，代表固執係你不為人知嘅一面。雖然大部分時間你都好隨和，聽人哋講，但其實你非常之有諗法。而揀咗 B。自己的朋友代表消极，就是你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了。你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不过所有东西不断重复，就变得越来越消极和闷。而揀了 D， 爷爷的你草率，就是你不为人知的一面。你的性格就比较急的，认为时间就可以赢到先机， 不过有阵时就会做咗一啲错误嘅抉择。咁今日同波胜仲有 Katrina 一样，揀咗 C 妈妈，又或者好似阿一咁样揀咗 E 嫲嫲嘅你，又反映紧你不为人知嘅边一面呢？ 心理龙爪手。 咁啊，讲下阿一嗰个先啦。咁啊，你嫲咧，其实啊，佢反映紧你心里边另外嗰面系咩咧？就系、是、你疑神疑鬼喺你不为人知嘅一面、啊。呢个你觉得点咧？ 都 OK 嘅， 因为佢话你中意照顾人啦，都会孭起一啲责任，但系唔代表咧，你系一个咩都唔惊嘅人嚟嘅。调翻转咧，你系极需要安全感，无论你做嘢、拍拖啊、钱方面都系嘅。即系眼，即系只有少少风吹草动咧，你就会紧张。 系， 你系 都准嘅，都准嘅。疑神疑鬼，尤其是而家。 系啊，你都分唔到啦，有时系啦、啊。 七月、 啊。系啊，呢个系人定鬼咧？ 系人系鬼？ 系啊。话俾我听， 话俾我听。 咁啊，至于啦，我同阿 Katrina 都系拣妈妈呢个啦，就话我哋不为人知嘅一面咧，就我哋好懒。 嗯， 即系喺人哋面前或者出边做嘢嘅时候，就努力维持一个好好嘅形象。但系当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就变翻一条虫啦。即系你坐到即系叫极都唔喐嗰类嗰啲嚟嘅， 真嘅呢、這个。波城系嘅，我知波城系嘅，但你系咪咧？ 系嘅，系嘅，我喺屋企系好懒嘅。 懒到咩地步呢？ 懒到我可以喺张床度成日，即系可能如果嗰日唔使做嘢，我会平时系日日都洗头嘅，咁可能嗰日就唔会洗头，会刷咗牙食完嘢之后就喺张床度坐一日嗰啲。 哦，咁你冇出个街都 O K 嘅，唔洗头咁样。 做啲咩咧？ 就会做咩咧？ 睇戏啊，揿电话啊，咁样样咯。 哦，即系所有嘢都喺张床度发生。 除非佢饮水或者去厕所就会落床。 系，但加埋应该争 咗 十分钟， 争咗未摆个壶喺隔。但我想知道平时即一至日。嘅工作或有冇話化妝師其實係好 regular 定係其實真係會無啦啦有一堆又唔知點嘅 working pattern 都好唔 regular 噶，係、即係可能 weekend 就都預咗忙噶啦。咁weekdays 咧可能你可能嗰一日朝早有工作，夜晚又有工作，咁可能 full day 成日都要做嘢咁樣。 係、但你係嗰種咧 hea 咧會唔會有罪疚感嘅人？ 係啦，呢個要問啦。 hea 一日係唔會嘅，但係 hea 兩日就開始會噶啦。 個罪疚感 係 咩咧？ 罪疚感就係、是、啊，好似今日冇做嘢喎、啊，其實今日可以去揾錢噶喎、啊，咁樣咯， 啊、 就會有呢一種罪疚感。 所以多過一日咧，就會開始出現 啦。開始出現， 但係如果你話可能好多時都係星期六日要同即係要工作啦，咁、會唔會令到拍拖嘅時間，即可能要對方都要有啲遷就或者成咧？ 其實因為我男朋友係一至五翻工嘅，反而禮拜六日放假，咁我哋可能盡量譬如我星期六要做嘢嘅，可能收咗工就会见面咁样咯。 嗯，但有时都 难，有时攰或者 系，或者星期六日系有时最多 job 噶嘛，譬如 event 啊，好多嘅嗰啲日子啊，婚礼啊咁样。 系，咁做完嘢咪可能翻屋企 hea 咁样咯。 系 ，hea 系一个好好嘅活动嚟，我觉得。 所以对方都要有一个咁样样，即系佢都中意。 佢都要有 hea 嘅心。 hea 嘅心， 咁我哋回顾翻佢上半个钟嘅 Professor Pepe， 咁就知道佢要 hea 得嚟，但又有个靓嘅 Pepe， 咁个 Pepe 一定系天生嘅。 系啊， 你点练咧？ 系啦，如果佢要 hea， 你 hea 一定做唔到嗰啲， 练唔到嘅。 系啦， 推断能力唔错， 天生嘅。 你唔系天生做唔到， 你靓仔就靓仔。 系啊，你唔靓仔，你后天真系好难搞噶呢啲。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嘅情景题咧，就俾 Katrina 嘅呢个情景题就系、是、啊， 系啦，即系都知道咧，你好多时咧都会收嘢。咁假设今晚你又要收嘢啦，你估你今晚会食啲咩宵夜咧？即系喺宵夜嘅 pattern 入边啊， 系 系 有冇一个叫做规律，又或者系有咩喜好嘅咧？ 有咩喜好？ 嗱，呢个好大嘅挣扎噶，即系尤其是我而家开始翻嘢咧。你真係會肚餓嘅，即係翻到屋企 正常啦， 係啦。但係你又明知道咁夜食嘢咧就好肥，咁就真係要揀啦。 係 粟米片啦，即係我自己就揀粟米片啦、有時就叮幾粒嗰啲姨媽家私嗰啲肉丸就算啦。 係 有時炒隻蛋就算啦，但係有時真係會頂唔順煮個芝士公仔麵。 唉，有時心癢嘅，好啦，想食面。 好啦 ，Katrina 你點揀咧？ 如果平日嘅話，其實可能翻到去都係食個包咁樣樣，或者食幾塊餅。 通常幾點放噶？ 可能都十二，即系翻到屋企可能都十二點，十一起碼十一點幾。 婚禮都搞到十點零十一點啦，正常咯。 係啊，咁但係多數其實可能下午的時候都有吃了少少嘢嘅，但回到屋企好像你咁講，即係點都會肚餓嘅。咁都是吃啲light 啲嘅嘢咯，盡量啦。咁但係如果可能有時星期六日夜晚嘅話，就會 忍唔 住想出去食碗車仔面嗰啲咯。 哦，都好，我都係車仔面啫，未起到三更半夜打邊爐嗰啲。哇！食個雞煲。 最離譜是個宵夜係會食啲咩咧？ 宵夜啊！因為我以前其實長期都好夜先食嘢嘅，可能食阿拉斯加長腳蟹。 哇！咁夜食長腳蟹， 大佬啊，你做咩起身咧？你又 唔係肚餓？ 阿拉斯加長腳蟹喺自己屋企嗰度整嘅， 唔係喺出面食嘅。即係，但係嗰個夜可能講緊都係十點零、十點幾咁樣咯。 都係啫，十點幾食長腳蟹。 咁就食叮嚨料理，跟住又叫只長腳蟹咁樣。即係當然都有幾個朋友一齊食先可以做到呢件事，一個人食唔到啊嘛。 係。哇！呢個代表作啊，呢個亦都係食長腳蟹，我都未試過夜晚晚食喎，食海鮮嗰啲喎。 我最多試過夜晚十一點幾打邊爐咯， 十一點幾 係啦。 但多數打邊爐都會夜晚可能七八點開始打，都一定會打到十一點幾 喎。我嗰次係踢完波，咁你知球場係熄十一點噶啦。咁成班麻甩佬由八點幾踢波踢到十一點，咁就去啲開到兩三點嘅打邊爐地方打邊爐咯。 有陣時係嗰個心癮好強，你個口好想有啲面入口，但其實我唔係好肚餓噶喎。係啊，你好享受，我好懷念咬面嗰種感覺。我而家控制得好辛苦啊！ 我想食嘢添，而家 恭喜思阳。 嗱，咁啊嚟到咧訪問最後啦，咁啊 Katrina 今日開咗個題俾我哋咧，就送禮物俾你嘅， 係 呢、這個就係粉紅色，呢、一個顏色就應該係咪你 可遇不可求啊？ 係你最喜歡嘅顏色啦， 我最中意粉紅色嘅， 係，但係有冇再細分嘅？ 但我見你今日好似冇 要做嘢啊嘛，陣間 哦，即係唔做嘢嘅時候，反而身上面就多啲粉紅色啦，可以 係嘅，我以前會好中意著咯，但係大咗就會覺得好似。好奇怪咯，有時著得太粉紅嘅話，即係可能個通要比較偏得暗少少嘅粉紅， 係 就會好啲。 咁你中意嘅程度會唔會係即係我譬如入去你間房裏邊咧一望咧就會好粉紅噶啦，係咪嗰種 咧？以前唔會嘅，以前可能喺我個袋裡面抄到每一樣嘢都係粉紅色噶啦、可能有時連個袋都會係咁樣。 係，但係而家就冇噶啦， 而家就 收斂啲啦， 收斂啲嘅。 如果男仔中意粉紅色，會唔會加分啊？ 男仔中意粉红色啊？ 系啊， 点会扣分咧？ 唔可以成身着晒粉红色咯。 吓、啊，如果佢一个好粉红嘅背囊咁样， 好粉红嘅背囊， 系 要睇下佢衬，即系成个 look 系咪衬咯？ 如果衬阿一今日呢套衫咁样咧？ 咁如果系可能深色衬，我觉得都 OK 嘅粉红色。 因为佢真系有一个粉红色嘅， 好几个添，有两三个。 真 系 好中意粉 红 色 噶， 系啊！ 我转头俾你睇张相，好靓嗰个袋。 好靓啊！ 你唔使着啲粉红色上身啦。 唔得啦，我开始唔可以着粉红色上身啦。 系啊， 但可能就 系 个袋， 系啊， 又或者可能 隔篱嗰个粉红色带佢出街啦。系啊，都有个 袋都系极限嚟噶啦，其实或者自己入边嗰条咯，唔好俾人睇到咯， 自己知又好啦咁。咁但系你收礼物方面啦，即系你系中意啲实用啊，定系嗰啲比较靓啲或者 artistic 啲嘅嘢都已经得咧？ 都可以噶、哦，其实我觉得以前啲朋友送礼物俾我，即系可能我一年咧里面收嘅礼物、全部都系粉红色噶咯，你会发觉。咁我觉得呢个系一定稳阵嘅呢样嘢系。实用嘅话我都中意，因为我金牛座，所以会比较中意啲实用啲嘅嘢。 你自己送礼物啦，调翻转，你又觉得自己送礼物系嗰啲几细心、几 sweet 嗰类啊，定系都系，唉，送礼物都麻烦噶啦，我啲懒底嗰啲都系。 我觉得送礼物俾男仔系难谂嘅呢样嘢，但系我会系比较偏向自己去整啲或者 是一些要整的东西咯、嗯、如果送东西 给你。OK, 先来第一样就是你说男仔即送礼物给男仔、嗯、为什么会难 你觉得可以送什么给你会是开心的如果送给你 送些 集思广益、啊、 Figure 波衫。 系，即系如果有中意嘅动漫、啊、就系嗰啲啦。 系，火影忍者俾我好开心 的。有中意嘅球队，咁就波衫啊嗰啲咯。 我会反而觉得咁样样好似好难，譬如女仔唔系好熟，即系好似啱啱你话买俾女朋友个 case 咁、 哦、 样样。 哦， 系 ，OK。 咁你就唔知道究竟买边一个 version 嘅火影忍者好咧咁 样。哦，哦，咁我有啲明白，你用呢、這個，呢、這个呢、這个比较我哋 就好似我哋唔知道唇膏嘅颜色， 系咪差唔多？ 你都仲可以。有人問啊嘛，因為你去可能買 figure 嘅鋪頭，佢都唔知點樣答你好嘅，有時佢同你係啊，講完一大堆，可能都唔明咁樣。 咁又係，即係名門有幾個 version， 究竟係佢做下癮嘅時候 啊？二隻金蛋同埋二隻金蛋嘅分別， 定係細個嗰個咧？ 係邊一套衫邊個造型咧？咁樣都係嘅。 同埋波衫都係有好多 version 噶嘛。 啊，落場版定係咩？邊一季啊？ 主場 定係作客咧？哦，好啦好啦，你咁样讲又令到啊，好啦，我哋之后 有啲道理， 有啲道理，我哋唔应该怪啲女仔， 你应该要透露俾佢听， 系即系要讲埋俾佢听系啲咩咁， 系啦， 好啦嗱，咁我哋两个都准备咗礼物俾阿 Katrina 啦，粉红色咁样啦，好啦，一你嗰个系粉红色，你啊咁中意啦， 粉红色好中意， 有心得啊， 系好有心得， 但所以有好多款嘅粉红系好难去拿捏边个粉红嘅、 嗯， 即系除非佢俾埋个 number 我啦，但我又识埋。系啦， 听通噶啦， 系啊， 好啦，咁我谂咧就系化妆师，咁咧我就成日睇嗰啲叫咩YouTube 嗰啲女孩子教化妆咧，喺佢哋一定会有喺佢块面上面一定有一样嘢嘅，就系、是、有条嗰啲毛毛巾咧，就唔系箍起啲头发嘅。 哦， 系啦，所以我就买一个类似咁嘅嘢，但我又睇唔明佢日文，佢呢个好似唔知点样系可以翘起啲头发嘅，咁所以就一个系啦、 哦， 一个粉红色绑头发嘅。 呢、這个粉红色喎，呢、 這个我都觉得唔系好粉红嘅。 呢、這个系桃红色喎， 系桃红色喎， 佢系好卡哇伊嘅呢个。 你得唔得呢啲卡哇伊嘢咧？ 如果是全身黑色去襯是 OK 的呢、這個通 係，不過以前提對方是全身 黑色，全身黑色，或者自己好似你咁，其實好似幾適合你， 係襯我㗎。 不如你要翻個禮物啦。其實佢轉一個 one piece 嘅禮物你，我唔係好想要啊，你要翻啦，不如。 其實襯我多啲 嘅， 係咯。好啦，咁我呢一個咧，我呢個就粉紅色，我又係覺得咧。 嗯、 要实用少少，我今次突然之间好想实用起上嚟。之前佢即系最实对上几次， 都好唔实用， 太把鬼啦嗰啲嘢，系啦。咁我觉得有啲离谱啦。咁我觉得呢个系可以希望可以喺你即系帮人化妆嘅时候用到嘅。咁但系嗰啲即系啲扫啊各样嗰啲咧，我觉得我又未有资格去帮你选择、 嗯。 但呢一个咧少少嘅小帮手咧，我觉得应该可能有机会用得着。就系、是、咧，譬如你有嗰啲消毒纸巾咧，佢就咁搣开张胶纸。嗰、那個貼紙口好容易會爛噶嘛，佢、哦、呢一個咧就係、是、有一個膠咧，就係、 是、 可以黐上去。 其實喺呢間鋪頭都買膠崩嘅喎。 你可唔可以對翻支麥講嘢咧？ 我行緊過嚟睇嘛。 係啊係啊，呢間幾好，依家好多好多特別嘢嘅呢一間，係啦。咁就一個咧可以封住， 幾得意。 呢個幾得意。 封住嗰啲。 封住你把口。 要講嘢有時可以打。 係啦，係啊，而家發嘅啫，嗰條眉唔好講嘢住咁樣。係啦，咁啊可以擺喺嗰啲即係叫做消毒紙咁樣落裝紙啊。 呢個咪又係算粉紅色嘅？ 呢個係粉紅色。 呢個粉紅你嗰個？ 呢個係桃紅色嚟嘅。 係啊，所以你嗰個唔 係。我對顏色真係好冇執著。 你唔係冇執著， 你冇概念啊！ 你冇概念啊！ 我呢啲數字人嚟嘅，下次麻煩你俾個 pen 通我。 係， 有啲女嘉賓話要咩顏色嘅禮物啊？你俾個 pen 通我。 但係個問題係鋪頭反而冇呢、這個冇呢個概念。 冇呢、這個。 你同佢講個 pen 通，佢反而唔識。 我想要呢個 number 嘅顏色。 係，哎，對，自己揀啦咁啊，一樣出事。好啦，咁啊，呢兩份禮物 Katrina 收到啦，即係感覺如何咧？ 兩樣都係同化妝嘅時候有關的。 係，你會 expect 我哋其實會送啲同化妝。 我有冇諗過喎？我覺得可能反而你會送啲同化妝無關嘅， 嗯， 即係我會覺得可能係啲 騎呢啲嘅。 我今日突然之间个人收敛咗， 一片未煲熟嘅粉红色猪肉咁样。呢排猪肉价格高企， 半熟，所以系粉红色。 系啊，呢排非洲猪瘟，我早两日睇新闻，升到80蚊一斤， 系 好有诚意啊。 系啊，80蚊啊，唔系咁。 但系最近可能好难买。 啊，今日突然间收敛咗咧，所以正常翻。如果唔系，真系你有机会收到啲好奇嚟嘅嘢。系啦，咁啊，两份啦。真系如果两个男仔送俾你，你会拣边一份啊？中意边份多啲？ 会拣边份啊？好难拣喎、 啊。系、啊，即系拣一份要赢。 但系如果 on topic 啲嘅话，会系波城嗰份 on topic。 系啊，我觉得好合理啊。 因为佢嗰个系真系粉红色嘅。 你个桃红色啊嘛。 呢、這个就系桃红色嘅。但系如果实用性嚟讲，两份其实都实用。因为都需要用到咯，平时。 O K。咁所以都系拣波城嗰份啦。 拣波城嗰份。 系啦。 好嘅。多谢。 输喺呢啲位置我冇咩所谓。 唔紧要，赢就赢。输就输，我啲结果论嘅人嚟嘅，唔使理咁多啊。 过程唔紧要。 系啊，咁希望即系用得着啦，两个多。咁但系今日都多谢 Katrina 上嚟嘅，咁啊同我哋倾偈。Thank you。 Thank you。 水星已靠得这样近，万世情深没降温，远一点会增添怜悯，极俏皮感性要逆行。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大批市民到观塘区参与游行，目前游行仍然进行紧。佢哋大叫香港人加油，以及没有暴徒，只有暴政等口号。现场所见，多人以手提电锯等工具拆除企业广场外至少两支智慧灯柱嘅组件，破坏灯柱内嘅电线。有人在伟业街以竹枝和水马等架设路障，另外有人在警署外墙喷上侮辱字句，多名手持圆盾和警棍的防暴警察到警署外戒备。因应观塘区有公众活动，港铁观塘线彩虹站至调景岭站列车服务暂停，九龙湾至蓝田站车站暂时关闭。在观塘地铁站的铁闸只能落到一半，有市民留在站内不肯离开， 在铁闸外有一批市民不满，其后一批警员到场协助山闸，部分警员手持圆盾、头盔、警棍，现场有人大叫黑社会、黑警，并向警员射激光。较早前有市民铁闸外高叫港铁可耻，质问站长若果发生紧急事故怎样处理。港铁站长要求现场人士不要阻碍山闸，否则违反地铁附例，又叫市民不要为难他们，又说不知几时重新开闸。港铁职员就多次以扬声器宣读暂停服务的声明。天文台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日间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不大。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白鹿在日间与香港保持超过400公里距离。本港风力不会普遍增强，而受白鹿的下沉气流影响，本港今日会天气酷热并有烟霞，高温天气可能在今日稍后触发骤雨和局部地区狂风雷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在礼宾府就如何构建对话平台首次进行会面。她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表示提出构建对话平台引起不少怀疑和批评。她不期望对话能够轻易解开死结，停止示威冲突或者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法，但持续抗争并非出路，是不同政见的人、不同岗位的市民相互之间的不满不断升级，甚至可能让仇恨滋长。经过两个几月，他说大家都累了，可不可以坐下来谈一谈。林郑月娥表示，目前的困局是源于逃犯修订条例，但市民的不满亦有可能是源于政治、经济、民生等深层次社会矛盾。他呼吁停止暴力的同时，亦都必须为解开社会更深层次的死结提供出路。如果民间有对话平台，希望有官员参与，会乐意出席。他又说，对话不是为对话而对话，而是希望找出社会不满的根源和解决方向，最终达至改变。希望先踏出第一步，尽管这一步可能少到看不到，但相信亦都是值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和有烟霞，今晚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西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是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观塘嗰边嘅交通先啦，咁因为公众游行活动嘅关系啦，观塘伟业街海滨道咧都系封咗路嘅。而由呢一个启祥道、观塘道、启福道东行同埋德福花园通往伟业街嘅支路咧都系封闭咗。而观塘绕道西行通往宏照道的支路亦都是封路的。咁啊，牛头角道天桥通往呢一个常怡道方向近住牛头角上村封闭咗啦。咁另外咧就长业街北行近住海滨道只准直行去长业街。而观塘道西行就不能够左转丽业街。雅丽道南行即系去呢一个丽业街方向咧就唔准直行去呢一个礼业街方向嘅，咁亦都系因应呢一个公众活动啊。咁啊，港铁方面咧，观塘线彩虹站至到调景岭站嘅列车服务系暂停嘅，九龙湾至蓝田站之间嘅各个站咧，亦都系暂时要封闭。黄埔站至彩虹站就维持正常服务，咁啊多条巴士线咧都受影响嘅，九巴嘅5R 系暂停服务，小巴22A、68、90A、90B。暂停服务。咁另外巴士线咧，5D14X、15A、22、28B、74A、107、215X、297、606、608、641咧就要改道行驶。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咁啊九龙塘广播道近住联合道一带咧，而家交通都系挤塞噶。咁啊联合道就近住广播道嗰度塞车啦。咁另外竹园道咧都系交通繁忙。之前呢就呢一个新界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新田交汇处呢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㗎啦，不过都多车，咁啊龙尾就近呢一个文天祥公园附近。咁啊补充返九龙嘅路面交通添啦。咁呢个窝打路道呢而家交通都仲系繁忙嘅。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路去到公主道呢都系车多行车缓慢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靠右边线去北角咧，交通都系繁忙。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

养同维修，咁先够安全。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emsd.gov.hk 睇下啦。勤保养，安全用 ，Action！ 周末，杰同你投靠外国势力？ 我先翻嚟，唔好乱讲嘢。系啊，唔系，其实我系识咗个外国男朋友啫。 哇，你英文好叻叻啊！ 不过话时话，异地恋系咪好难 keep 噶咧？ 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诗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就会同你倾下异地缘分。 啊，不过其实佢系讲广东话噶。 我且 On a Saturday night。 揸车时遇到紧急车辆，要点让路先啱呢？ 好简单啫，先保持冷静，留意路面情况，千祈唔好突然停车、转向或转线。如果紧急车辆喺你嘅车后边，你就要驶去旁边嘅行车线。如果当时正驶近十字路口，即使系绿灯，都要减速或停车。遇上紧急车辆迎面驶嚟，就要减慢速度或者停定。记住，你让一步，紧急车辆更早到步。 明白晒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制作《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工作坊第四堂啊，上堂啦！ 今堂有二台靓声 DJ 诗芬， 我是李海莹，诗芬哥哥教咗我用咗唔同嘅语调同埋语气，我真系好开心啊， 真系好不得了啊！想听佢哋精彩嘅表演，就要留意住逢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嘅《玩玩星期天》啦。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翻到嚟啊！三点半钟之后嘅我是你的后援会点啊？翻嚟录生活进行式啊？ 系啊，一嚟啦，二嚟见你打住胎做节目，我真系老怀安慰、啊。 我俾咗钱你啦，走啦，唔该，我俾咗钱你噶啦， 唔系翻嚟追数啊， 麻烦你走啊。唉，想知咩事？听翻星期四嘅师兄祠堂啦。唉，好啦，唉，唔讲咁多啊，听今个礼拜你推介 啲 咩？ 唔开心嘢啦， 你推介啲咩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灵感系源自我哋下家节目寻常事认真做嘅的神啊！上个礼拜佢就求婚成功，恭喜恭喜！点样知道呢个消息？就系喺龙哥尹子龙嘅 Facebook 见到啲相嘅，佢啊犀利啦，比主人家更早一步就公布咗呢个婚讯啦！话如果有 event 请龙哥呢种人去啊，最好啦，好尽责，一定帮你铺相啊！在这些相机中看到有很多的神的朋友在这里，相信都是准备一个惊喜给阿嫂的，完美运用了群众的压力去打动阿嫂。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之有启发性，所以我今天想推介就是怎样善用群众压力来求婚。 我身边有好几个女仔朋友都是败在群众压力这四个字的。为什么在这么多人面前这么容易会令一个人屈服呢？不是因为这样做可以令一个人由不想变到想，亦都唔系因为咁样样可以令到一个人爱对方多啲，更加唔系因为咁样代表有意思，而系面子问题啊！个女仔唔想单膝跪咗喺地下嘅男朋友冇面啊嘛。不过今日推介大家嘅呢个群众压力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唔系俾压力女人，而系俾个男人嘅。大家都知道，我哋后援会一个主持阿一。有几咁爱佢女朋友㗎啦，所以我决定开个 post 俾大家學習点样用呢一个群众压力催阿一快啲求婚。呢、這个时候仲唔快啲上我是你的后援会个 Facebook page 嗰度留言。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其实呢大家一定在想我这一刻是什 什么心情的。 是啊， 其实我知道这个推介啊，我们一起度的嘛。 有谈过的。 是 啊。 所以个压力都不是在我那里，是在他那里。 究竟有多少人想。 是啊。或者大家 dislike, 嬲嬲啊。 是啊，不好啊。 不要嫁给他啊。 或者觉得放开个女仔啊。 放开个女仔他。但我有想过这个的，即是题外话啦。 有想过结婚的。 有是是是，老实啦，有谂过，即系应该咁理解嘅。每次嘅拍拖都系以结婚为大前提嘅， 都系嘅，我都同意。 即系如果你唔系谂住同呢个人行一世嘅话，咁即系个结婚嗰个唔一定系真系有个仪式啦，而系嗰个人会陪你行一世啦。 啱啊， 即系用呢个概念。咁如果系嘅话，咁即系咁如果系咁嘅话，即系你唔系谂住行一世嘅话，咁冇必要拍拖啊，咁样先。即系你预咗哦，过两年我哋会分开嘅，咁好奇怪啊，系咪先？咁然后咧，我有傾過呢個話題嘅， 兩個人傾嘅， 有傾過呢個話題。咁咧有諗過幾個方法嘅。嗱，第一個， 哦，即係傾求婚啊， 係啦，係啦，係啦。 哦， 例如嗱，阿Dixon今次呢個係 book 咗巴士啦，好似應該如果睇啲相，咁然後就請咗好多 friend 嚟啦， 係幫手。 咁好似你啱啱話齋嗰個叫做群眾壓力啦，係咪先？咁跟住之後，我有諗過一個嘅群眾壓力咧，唔係现场的群众压力， 而是他身边的相熟的人问他几时结婚。 不是，是利用大气电波的群众压力。 哦， 即是我有想过 Let's say 有个节目， 嗯， 即好像隔离街有台那样，那他是会有个即打去示爱的环节，那会不会有个打去求婚的环节呢？ 哦， 那他很快就打咩了我，而那个原因也都很合理的。你估下是什 么？怕你没一份工。 唔系， 你用咗呢一个公共嘅资源， 唔系 求婚，佢打咩咗啊？系好 make sense 嘅 ，make sense。 唔制啊，真系唔知道，一时之间我未谂到。 佢话咁，如果你喺电台打电话过去俾佢求婚，咁件事咪好奇怪咯？奇怪咩？你求婚啊，你唔喺现场喎、啊。 哦， 嗱，即理论上我喺电台打电话过去，咁即系我嘅人喺电台啦，系咪先？ 啱喎、 啊，系啦。咁我又话过，我话咁如果我变成系 讲完呢句之后出现咧， 又或者系我拎住个电话报告啊，我而家喺条街嗰度，而家即系准备去求婚啊，咁啊唔知道大家会点咧？咁佢话都 系 好冇诚意，因为件事系好似你喺呼透过电话去求婚啊。 哦， 系啦，咁佢好唔得呢样嘢嘅，咁所以呢个咧系取消咗。虽然我觉得呢样嘢系几。叫做 可能因为我做电台，所以有一件有一种感觉喺度啦， 或者系一个记录咯，我觉得系啦、 哦， 即系好似即你话我嗱咁，你话一条桥嚟嘅啫，未用啊，系咪先？但系呢条桥某程度上系俾大家去 witness 呢件事啊嘛， 系 啦。咁而另外一个咧，咁好啦，我再倾第二样嘢啦。我话咁如果去一啲女孩子好喜欢嘅求婚圣地咧。好啦，假设喺边度咧？你估下， 你有提议过啊？ 我有提议过。 喺香港噶， 唔喺香港 嘅。喺外地嗰啲咩？ 香港都有， 啊、 但系我拣嗰个唔喺香港。 外地嗰啲咩巴黎铁塔嗰啲啊？ 我话不如我飞去东京个迪士尼啊。 系。 因为佢叫 Jasmine 啊嘛，咁当诶东京个迪尼咧有个阿拉丁嘅城堡嘅。 哦。兜过几个圈。 看木马旋转，美梦只是遥远，仍埋藏在鲜血。快乐旅途中，有没有热恋？看着这入场月，如同寻获温暖。笑问你，你话年夜后飘再多的困倦也不远，只在平静地说出丝丝的爱恋。不想也愿记起香港的是你，烟火璀璨夜晚定会很美，坐咖啡杯温馨记忆旋转中细微，天边星宿也没法比。 但佢系唔制啊？ 点解嘅？ 佢话太老土 哦， 即系佢话佢啱啱嗰转咧，咁佢咪喺加拿大嗰边嘅，咁去咗美国嗰边嘅迪迪尼啦。咁佢话佢系亲眼目睹个一个嘅求婚，就喺个城堡面前。佢话好冇诚意啊，因为佢话佢嗰日已经见到几个系咁啦。 哦，即系人好多人用呢条 系啦，即系佢话我谂埋直情系去东京嗰个嘅，因为嗰个有个茉莉公主嘅城堡啦。 系啊，趁翻个名 系啊，咁但系佢话因为真太多个，佢嗰日玩一日咋，见到三四 pair 喺嗰度求婚啊，佢话实在太冇诚意。 一个礼拜有廿几 pair 啊， 系啦，咁然后我又再 propose 过几个，即系身边因为呢几年陆陆续续都有好多嘅人结婚啦，咁都有问过啲 friend 嘅意见啦，咁我又问过，咁去旅行求婚咧？话呢个都 OK 嘅，即系去一个即系咧，可能我哋一起去日本，去今次去大阪啦。咁你喺大阪嘅最后一晚求婚咁样，但系有个难度系咩呢？即系我问咗我啲 friend， 个难度系你要准备嗰啲嘢比较难准备， 系噶。 因为你可能咧喺香港你 book 间酒店，你可以用一日你去预备嗰样嘢，但系你大阪你同佢明明去紧旅行嘅， 朝见好晚见面， 你冇得系消，即系叫做唔见咗一日去准备嗰间房噶嘛。咁我有个 friend 咧，佢都真系系女孩子嚟嘅，佢男朋友咧就系同佢去唔知去冲绳啊，定唔知边度，跟住就求婚。咁但系佢话其实系好简单嘅嗰个步骤。点解呢？因为佢真系冇时间俾佢准备啦，所以就系大家冲完凉临瞓前一晚，即系临走翻嚟前一晚冲完凉啦。谂住瞓嘅时候咧，佢就 讲冲完凉， 冲完凉，因为佢嗱，你要听点解咁强调冲完凉？佢一阵话你知啊，即系临飞嘅前一晚，临走嘅前一晚冲完凉，佢冲完凉出嚟嘅时候，见到佢男朋友跪喺度，拎住扎花，跟住就递戒指， 系， 咁佢后屘谂翻系嬲嘅呢件事。 佢冲完凉个头湿又未吹又 冇错啦，而且 咧， 而且啲妆系落完嘅， 系啦， 即系平时去玩去旅行咧，化晒好靓啊， 梗系落咗妆嘅时候你求婚， 佢嬲， 你玩嘢啊？ 你虽然嗰下应承，但后屘佢系嬲嘅。 哦， 系啦，咁亦都我有问过，喂，咁有啲 friend 系简简单单喺屋企，叫做即系两个人可能已经同居啦，咁然后同居到系喂喺房入边，然后有一晚就话不如嫁俾我咁样。 嗯， 我咁样问佢咧，佢又 OK 喎。咁所以咧， 有冇搞错啊，大佬？ 所以咧，好难捉摸嘅。 系咯，我相信喺间房度啊，每日喺间房度求婚嘅人数系多过 每日喺迪士尼求婚嘅人数。 我够胆讲。 所以咧，我系烦恼紧呢样嘢嘅。嗱，当然啦，即系你话结唔结婚，我有谂过嘅。至于求唔求婚，亦都有谂过。即系有几样嘢 hesitate， 我未去做呢、這个，未行到嗰一步。 嗯、 第一个原因就系、是、即系一啲好实在嘅条件啦，即系工作上未稳定啦，又或者系住嘅地方未稳到啦，咁呢啲嘢啦，即系自己经济条件未。 条件上啫，即系个人就已经系呢个噶啦。好，中意你呢个反应。 第二 ，You are so interesting。 第二个就系、是，我觉得如果我真系求婚嘅话，我唔可以俾佢一个叫做遗憾嘅求婚咯。 哇， 系啦。 不过旅行结婚我听得多啦，好多都话好大压力。 系，我有个 friend 咧，佢有个 friend 又系旅行结婚，呢、這个就男仔 friend 嚟嘅。咁、佢直情系请埋另外一对 couple 去，而嗰对 couple 咧就系、是。早两个月喺间房度求婚啦，然后尾之后嗰两个月之后咧就陪咗另一对嘅 couple 咧就去泰国嗰度，咁佢就因为分开行啊嘛， 咁佢就喺間房度布置所有嘢咯，即係要真係要請多個人去、 啊、 去幫你布置嗰樣嘢先搞得掂咯。 你到時使少少錢咯，請我啊、斌啊嗰啲啊、Eric 嗰啲去幫手幫你布置咯。 我第一下諗到 Eric 嘅反應係 結乜鬼婚啫？攞啲錢去玩啦、 啊！唔係佢反應係唔係你中意啦，你包機票咪得咯，佢一定係咁啊。所以唔系咁容易嘅，即系无论系你踏出呢一步或者成啦，即系你谂下，你好似阿迪神咁样，佢 call 人嚟参加佢呢个求婚礼，都系一件，即系都系啊！你要搞好耐噶，你要 book 嗰架巴士，又要 book 一啲摄影师，虽然啲摄影师系我哋啲 friend 啦，亦都 book 一个 MC 尹子龙，系咪先？哇！你谂下。求婚啊 ，wedding MC 啊，听得多。而家龙哥做埋啊 ，proposal MC， 几咁犀利，一条子龙服务啊， 一条子龙服务，好嘢，几时都话，商机处处， 你睇佢几犀利，几咁英明， 啊，系啦，咁啊，求婚啦，睇下几时啦， 系啊，好期待啊， 我谂紧，我未谂到一个令自己满意嘅， 嗯， 系啦，我应该系咁样答你。 未令到自己满意嘅一个， 而嗰样嘢我又觉得佢可以满意咯。 嗯， 呢个系一个好难嘅一个步骤嚟， 因为你都几熟悉佢嘅。 系啊， 所以你觉得佢未满意，佢都真系未满意。 或者应该话我正正熟悉佢，就系所以我知道佢点都唔会满意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虽然呢排喺社会上发生咗好多好唔开心嘅事情，但系喺今个星期头见到一个好开心嘅消息，见到尹子龙龙哥 post 咗一张相，呢一幅嘅照片。就是迪神和他的女朋友终于拉埋天窗了。唯一好奇的是为什么一对新人未铺上，但是龙哥已经铺了先呢？好彩好快之后迪神和他女朋友亦都相继铺了这张的求婚照片。在这里我们我是你的后援会同仁非常之高兴，亦都希望用跟住落嚟呢一首歌，祝佢哋两位永结同心，百年好合。有冇嘢想讲啊？ 恭喜啊！ 今晚黑大家握手猛讲祝福，变得亲善，不相识大小嘉宾赞他今晚靓得惊艳，一身金手握颈链金牌挂念，今宵珠突然色飞天，一班班旧的街坊变身闪闪贵宾出现，手松松掉低一尊炭碗顶级自露意面，分开的珍惜今晚竟然碰面，家家喜蔓延拍照片，白婚纱西装加爱神吹一吹恋爱云，喜宴有法术能令你的世界冇地震，有一批心上人改写千亿万人，令这个晚上人人大变身，花仔变大人，顺手拎起佢口噏噏，你都感动，喜帖街系咁走音，你都欢呼拍掌轰动，今晚喝翻一干杯，一场美梦，好姊妹突然挺挺胸，白婚纱西装加爱神吹一吹恋爱云，喜宴有法术能令你的世界无地震，有一批心上人改写千亿万人，在这个晚上流话做嘉宾。 車，部長親戚大家歡呼等你濕吻，白婚紗真空的女神，拋花拋比聖燈，主角最美麗，贏盡喝彩，你吻我又吻，說一生的誓盟，多麼經典動人，在這個晚上童話就誕生。 好啦，揾嚟呢一首歌啊，林海峰先生嘅经典。唔知嗰晚我哋可唔可以喺迪神嗰度识到啲伴娘咧？ 唔知系有啲咩咧？ 系唔知有啲咩咧？好多演艺人士出席啊！ 哇，识明星我哋 星光熠熠啊，耀迪神啊！ 哇， 究竟边个做 MC？ 你估龙哥会唔会嗱做咗 proposal MC？ 系 会唔会做埋佢嘅 wedding MC 啊？ 可能佢就阿斌一齐做啊！ 哇，揾埋阿吴和尚， 哇， 陈尚诗。聯誼啊！好，下星期嘉賓 尋常分事。 Leslie， 你覺得一份人點呢？ 我覺得佢係好錫佢身邊嘅人，錫多過佢錫自己。你唔好喊啊！我亦都覺得佢長頭髮好正。 大家好，我是 Leslie 姜丽文，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嗱，我话俾你哋知，呢个嘅访问咧系要做嘅。嗱，好多嘅唔系要听 ，sorry， 唔系佢要做。好多嘅女嘉宾都话咧，对于我嘅感觉咧，间唔中啦，或者间唔中得嚟都几大部分咧，系话觉得我怕丑嘅。我话俾你知，呢一集嘅访问我系最怕丑嘅，其中一集最怕丑。点解？有两个原因。第一，佢一嚟到就话我啲头发好靓。我未试过嘅。 好少有人会 赞。唔系你嘅，即好少。 好少咯。话会觉得你长头发认得，但未到话会觉得好靓。 系啦。而第二个咧，由于 Leslie 系读心理学， 啊， 喺入边佢同你玩咗啲 game 咧。 是的， 我是有点害怕的， 是 的，所以大家是要听啊。好了，究竟他觉得波性又是怎样呢？ Leslie， 你觉得波性份人怎样呢？ 我觉得你是一个会是一个很细心的男朋友，但也很容易被女仔 hurt 到的，还有我觉得你眼镜很正。 Thank you。 你 feel 到找不到嘢赞啊！ 我觉得佢因为赞完你头发之后咧， 佢觉得啊公平啲， 依个都要赞下你，赞咩咧？你眼镜咯， 你眼镜几好睇啊！ 但你讲得冇错，因为咧佢系读心理学喺访问咧好开头，我唔系太记得问咗佢一个咩问题啦。跟住佢 kind of 用一个心理学嘅角度分析，即系话诶啲事情咧唔系咁简单咁样睇。搞到我后面的访问都觉得，哎呀， 有啲惊系嘛？ 有啲惊啊！ 同佢做访问有啲惊， 系啊， 你惊佢睇穿你啊？ 系啊，或者觉得呢啲唔系咁样样嘅啲嘢， 或者你嗰啲经常话咧，咪话个男仔只脚抹得好大，好有自信啊，即系呢啲嘅微动作去睇嗰人嘅心理咧，你嗰个好留意自己只手点摆啊？你费事俾佢 feel 到你好紧张啊？ 读心神探， 读心神探， 林保怡， 林保怡， 你系阿一个废。但我觉得真的值得听，我都录得几长，所以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